以前對於有認路障礙、方向盲的司機，要他揸車找路真是一件痛苦的事。好彩有了智能手機的發明，只要問一下 Google Map 就可以路路暢通。江頭明就是這類人的表表姐，他除了考車牌路試那次因為條路行到熟曬之外，考到車牌之後揸車就經常迷路，睇地圖南北方向都睇錯。自從有了 Google Map 之後，江頭明直情好似盲人開翻眼咁樣，幾山卡拉嘅地方佢都識去。由於江頭明最近經濟出現咗問題，有人推薦佢揸 Uber， 可以揾多啲錢解決經濟難關，所以江頭明就膽粗粗去揸 Uber。 但係最唔放心嗰個就係佢女朋友哨牙質，今晚就係因為呢件事，兩口子就喺度鬧交啦。 你真係去揸 Uber？ 你有冇諗過你自己手車㗎？成日行錯路， 驚咩啫 ？Uber 用 Google Map 㗎嘛，你想蕩失路都幾難啊！唔係你大花童成日買嘢啊，碌鬼爆曬我啲卡，我使揸 Uber？ 你而家賴我啊？你夠買到成屋都係模型啦，喺度日砌夜砌，又唔見你砌下我，仲好意思話我？ 唉，唔同你講啦。我开工啊！ 走得咁快，我未讲完啊！ 江头明冇理哨牙针嘅抗议，砰一声闩埋道大门，就走落街攞车开工。佢坐咗入架车度，就开咗个 Uber 个 Apps 等客，等咗一阵就机响。江头明一睇系女仔嚟，就即刻应机。头先同哨牙针嘈交嘅不愉快都一扫而空。 喂，正喎、啊，女嚟喎、啊，一开工就系个好开始啊！唔知佢索唔索嘅咧，长途定短途咧？ 光头明好快就到咗目的地，但系当佢见到个客之后，真系想拒载。光头明见到个女人，成间西餐厅咁嘅样，喺度同佢挥手。好彩上车之后系长途，但系光头明就冇办法同间西餐厅交谈。到了目的地之後，就嗱嗱聲放低個客，響曬胎咁即刻走。 頂，地獄有冇 QC 噶？咁嘅樣都俾佢投胎嘅。唉，好彩呢轉都有翻三球幾水啫，唔係真係蝕著。咦，頭先入嚟都冇留意到添，呢度荒山野嶺真係得個幾間屋。唉，唔 call 車真係冇人肯入嚟。咦？頭先入嚟嗰陣好快噶。点解而家掟嚟掟去出翻去都好似掟极都未出到去嘅？哇！扑街，善胎添，哇！几乎撞落坑，唉，死啦！咦，点会撞到嘢咁嘅？唉，落去睇下先。咦，车头嗰度冇嘢啊。哦，咁撞到啲咩咧？啊，原来个石碑，唉，死啦，仲断开两截添，顶！哎呀！仲成条泵把都凹晒啦，扑街，整鬼你啊！唉，无端端喺坑边整个石碑喺度托咩？唉，好彩周围黑麻麻冇人睇到啫。唉，搬个石碑上车先啦，一阵行远啲先掉咗佢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哇，做乜鬼嘢？突然间翻晒风咁样嘅，哇，仲落雨添。唉，都快啲走先啦。 江头明将个石碑放咗入车尾箱，到后架车上翻条路面，就即刻开车走，完全冇留意到个石碑下面原来有个金塔喺度。由于嗰日天气开始落雨，落咗一阵变咗倾盆大雨，好快俾周围涌过嚟嘅泥浆掩盖。如果唔留心睇，根本唔知呢度之前系个山坟嚟嘅。而光头明完全唔知发生咩事，见到咁大雨，好快就揸架车出咗市区。出到市区，一滴雨都冇，跟住 Uber 又响机，但系见到条泵把撞到凹晒，啲客见到都唔会上车啦。于是就收工，谂住听日攞架车去整，完全忘记咗要抌石碑呢件事，将架车泊喺屋企楼下，就翻上屋企瞓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放在车尾箱的石碑有阵青烟升起，然后化成人形。 哼，这条撞烂我的山坟，对不住都没句就走。 我生前又是道姑，又成日落仔，为了吃白粉坏事做尽，死了之后又被人撇埋一边葬，死了咁耐都冇人拜过，一啲香火都冇，今日仲要俾你条盲毛撞烂个山坟，今次算你唔好彩啦，鬼叫你撞烂个山坟。 个鬼魂讲完，向住光头明个单位飘上去，好快就入咗光头明间屋。 咦？呢个盲毛应该冇乜钱。不过唔理啦，唔拗翻旧本点得啊？你喺边度好呢？就匿喺佢部手机度，等你去到边都要带埋我去。 个鬼魂讲完就化成一道青烟入咗部手机里边，而光头明冲完凉出嚟，冲完凉个人清醒咗，突然间想起车尾箱个石碑未抌，就即刻着翻衫，谂住落街揸车去掉咗佢。咁啱哨牙真半夜起身屙夜尿，见到光头明又想出街，就问佢去边啦。 喂，都半夜三点钟，你啱啱冲完凉又去边啊？ 我头先揸车入新界，几乎炒车啊！好彩净系撞凹咗个泵把咋。 撞凹条泵把咪听朝攞去整咯。你又落街做乜嘢啊？ 你唔知噶啦，架车撞烂咗个石碑啊！我抬咗上车咯，谂住行远啲先毁尸灭迹噶嘛，点知又唔记得咗掉喎、啊！唉，咁咪拎佢翻嚟咯。 你有冇搞错啊？拎佢翻嚟，放咗喺边啊？ 我放咗喺车尾箱啊！ 快啲去吊咗佢啦！哎呀，咪啦，我都系信你唔觉，我着翻件衫同你一齐行啦。 你唔系啊嘛？你就咁落街？妆都唔化，凭拍吓亲啲街坊啊！ 你扣我嗰阵又唔见你吓亲， 我嗰阵都未做激光矫视啊嘛。 行你就行啦，咁多嘢讲，信唔信我唔俾你上床啊？嗱， 多谢。 哨牙真着翻件衫就同光头明落楼，光头明打开个车尾箱，哨牙真一睇。当堂吓死！ 你有冇搞错啊？撞烂人哋个坟墓，仲攞埋人哋个墓碑翻嚟？ 冇咩碑啊，石碑就话。 你睇下块石碑写咩？ 头先因为太黑，光头明个心又慌，冇睇清楚。而家将断咗个石碑夹翻埋，再望清楚，个碑写住不肖女之墓，吓到光头明面都青埋。 咁死啦，点算啊？但点解系冇名嘅？ 你方唔系佢激得个老豆好犀利咩？唔系啦，我上去攞啲香烛，我同你去翻嗰度。讲真，对唔住啦。 唔系嘛？又去过？ 梗系啦，呢啲嘢可大可小噶嘛。 哨牙真讲完就走翻上楼攞香烛。光头明对住块石碑，真系唔知好嬲定好笑。佢一走了之咪好咯，执咗佢翻嚟做咩呢？等咗一阵，哨牙真就攞住袋香烛落嚟，两个人上车就向住新界出发。 喂，咁你谂住拎个石碑去边度掉啊？ 梗系去翻你执翻去嗰个位置啦。 好啦，咁等我开翻个 Google Map 先。 由于 Google Map 导航，架车好快就向住新界方向驶去，但系光头明一路揸车就开始觉得有啲唔对路，佢心谂。而家三更半夜拎住个墓碑翻去，俾人睇到要佢赔钱咪大镬，反正都冇人见到，于是就将架车驶嚟高速公路喺条分叉路就转咗入去啦。 喂喂喂，你驶去边啊？个导航叫你向前行啊！ 唔系啊，我谂过咧，都系不如求其掉佢埋一二边算啦，一阵间俾人见到。要我赔钱，佢哋屈我120,000咁咪死，唉，都系唔好入去啦。 咁又系，最多掉完之后装翻柱香俾佢啦。 光头明得咗哨牙真支持之后，就谂住行多一阵，如果冇人睇到，就掉咗个石碑走人。但系当佢有咁嘅谂法嘅时候，佢发觉架车好似有啲问题，因为佢开始有啲不受控制。 喂，你做乜鬼嘢？我想转咗转唔到嘅。 唔系啊，三更半夜你唔好吓我喎、啊！ 系真噶， 前面直去。 边个讲嘢？ 黐线嘅咩？你开咗 Google 导航，梗系有把声叫你系点行噶啦？你惊乜嘢啊？ 哨牙真一讲完，架车啲冷气风口系咁喷啲好冻嘅白风出嚟，仲有种阴森嘅感觉，跟住把女人声 又再出现。 前面15米，转右，死路一条。 边个？点解把声咁恐怖噶？ 嗱，系咪啊？我都话噶啦。喂，你系边个？你都点解我见你唔到噶？ 你开咗个导航，我咪点条死路你行咯。 鬼啊！ 喂，鬼大姐啊，我哋都冇咩得罪你啫，你做乜搞我哋啊？ 系咩？你冇搞过我咩？你放喺车尾箱嗰块墓碑系咩嚟噶？ 光头明一听到个鬼魂讲块墓碑，吓到乱咁扭太，架车片左片右，几乎炒埋棵树度。后面跟住光头明啲车系咁响长安，以为佢心脏病突发。光头明定一定神，就将架车停埋一边，就谂住开车门走。点知滴一声到车门自己上锁。 点啊？想走啊？女朋友都唔使你就走？ 光头明同沙华真两个而家真系惊到唔知点好。又想走又走唔到，只是听到把女鬼声，又不知道她想怎样。光头明唯有硬着头皮问个女鬼， 那鬼大姐你究竟想怎样啊？麻烦你告诉我听了。 我想怎样一阵你就知道。 个女鬼讲完，架车就好像有人揸那样，自己着车一路向前行，完全不用光头明动手。行行下，光头明发现这条路不是之前他车个女仔去那里。架车去到中途，光头明试过踩壁力，但是架车不停不得止，还行快了。好快架车就到了之前他撞烂的墓碑的位置，车门自动打开，跟着把女鬼声又在光头明耳仔响起了。 落车啦，等你啊。 是，跟着想怎么做啊？ 你跟我行前3米，然后跪低，见到个墓就放翻好块碑，跟住叫你条女攞啲香烛过嚟拜我。 光头明照住个女鬼嘅意思去做，佢跪低咗之后，见到个坟墓俾雨水冲到烂晒，又唔怪得个女鬼咁嬲。放翻好块石碑之后，哨牙真攞晒啲香烛出嚟点着晒佢，惊死个女鬼唔满意。拜完之后，见个女鬼冇出声，就同光头明上车走啦。 唉，好彩帮只女鬼整完个碑，装埋香拜埋之后就冇事啫。 系咧，只女鬼真系死咗都串过人嘅，我哋又俾翻咗个墓碑佢，拜又拜过佢，俾晒面佢，仲有咩事啊？再嚟揾你，搵人收咗佢啊！ 喂，唔好咁大声啦，俾只嘢听到啊，咁就麻烦噶。 怕咩啊？架车都行咗咁远。块石碑又冇咗，佢个魂藏得去边度啊？ 啊，咁又系喎。啊，如果嗰只嘢咧真系咁串嘅话咧，我就翻去佢坟头度屙翻督尿，等佢叹下。 正当光头明笑到鬼咁开心嘅时候，车厢内盏灯突然闪下闪下，个汽车冷气风口又突然喷啲白烟出嚟，光头明又发觉架车不受控制啦。 哇，搞咩喂？架车又咁神神化化咁样嘅，我转咗佢转右嘅。 唔系啊，有你，唔好吓我，只鬼真系急喘。 就喺呢个时候，个女鬼把声又响起。 系啊，我好串噶，一行转背就讲我。好，本来我见你哋肯上香，又帮我整翻块碑，都谂住算数噶啦。但原来你哋唔系真心嘅，觉得对我唔住嘅咁。就唔好怪我啦！ 你想点啊？你个魂魄唔系已经翻咗去块石碑度啦咩？ 我转咗落你个手机度啦，傻佬！唔系我点会知道你喺边啊？你两个准备接受教训啦！ 话你几句啫，又要教训我哋？有冇搞错啊？ 系啊，我系咁衰噶啦！你知道我生前系咩人啦、啊？离家出走，同条仔翻屋企，包自己老豆格。细细个就大肚落仔，又食白粉，刮工多过你撩耳屎啊！我死咗，墓碑名都冇，写不肖女，你就知我唔方系个好人啦。撞到我，算你哋唔好彩咯。 个女鬼讲完之后，光头明眼白白睇住架车撞埋棵树度，然后佢同哨牙真就晕咗。好彩事后佢哋都系断手断脚，冇生命危险。不过有个人就唔好彩啦，那个就系见到光头明架车撞咗， 八卦行落去睇，喺车头见到光头明部手机，见冇人睇到就执咗佢，三条狗都唔打就走咗人嗰个男人。 咦，部手机贵嘢嚟噶，又新净，我用紧嗰部又旧 GPS 又唔准，呢部就唔同啦。好嘢，今次真系执到部啦。 呢个男人完全冇留意到部手机画面。有幅女人相对住佢阴阴笑，呢次佢真系唔慌唔执到啦。